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维。 哎，大家现在呢可以把频率调到FM98.2AM927，然后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酒吧青年说的房间，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9度，空气质量是凉。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是雨雷给大家准备的啊。这个话题就叫做有坑娃的家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对， 然后我们可能会聊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熊孩子， 对 吧？孩子这个无论是小时候淘气啊，青春期时的叛逆啊， 嗯， 对吧？然后什么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和父母的这个观点不统一啊，是吧？但是呢，啊，对吧？有一种坑娃的家长， 对。其实我自己就有一个小的经历吧，就是我小的时候，冬天，然后家里因为家里比较冷嘛，暖气不是很好，于是呢，我就跟我妈睡在一张床上。当天我爸晚上回来的比较晚，于是呢，就是我就在那儿躺着嘛睡觉，然后突然我就感到我的鼻子有一个巨大的压力压到了我的鼻子上面，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我爸直接就躺到了我的脑袋上，后脑勺磕到了我鼻子上。 那个是不是也不太懂？是不是就是？那个说就是叔叔是不是喝了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好吧，那小时候这个小时候已经被压了，现在以为这鼻子长这么挺，还是挺不容易的。 嗯。 好了，那么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 青年说，继续说。 头条号，首先来跟大家说的是，现在呢用易通行 APP 乘坐地铁的朋友们是越来越多了啊。刚好在上班的时段，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说说易通行坐地铁啊，跟易通行坐地铁有关的几个问题。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它是乘地铁直接扫的二维码和网上购票后产生的二维码有什么差别呢？据了解，现在网上购票后要先凭取二维码，要先凭取票二维码去取票机上取到实体票，再刷票进站才可以，和直接扫二维码是不同的。以后这两种二维码在颜色上会有不同，方便大家区分。 嗯，然后呢，还有第二个问题啊，有乘客说扫二维码进入地铁站的时候呢，可是手机没电。啊，出不来怎么办？然后负责人称呢，说这属于无票乘车的情况，应该去补票处购买出站票啊。乘客要保留好出票的凭证，把补票信息上传到 APP 上，保证 APP 不会多取啊多收取额外的费用。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易通行 APP 扫码进站和手机一卡通进站有什么区别吗？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办理手机一卡通要求您的手机有 NFC 功能，相当于把现有一卡通一张卡嵌入手机中，支付方式也是要先给一卡通充值，并且有20元的押金。而易通行就是一个普通的手机 APP， 所以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智能机，而它的支付方式不同，是直接用支付宝或银行卡绑定，不用押金和充值，先乘车再付费。不过目前易通行 APP 还不能乘坐公交车，只能乘坐地铁。 地铁有关的几个问题啊，然后说了三点，然后朋友们以后出行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从现在开始呢，职工朋友们办理公积金提取的时候，公积金贷款都不用再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了。 啊，为什么可以不用提供送件了呢？就是因为以后各单位会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按要求采集身份证明材料的原件形成电子档案，保存在系统当中，在业务办理过程当中呢，直接调取使用啊，对吧？然后还有需要复印的件，跟大家说一声，如果职工确实无法提交身份证明材料的原件，要书面说明原因，并承诺承担相应的责任，经过公积金管理部门的审核同意之后，提交对应的替代原件。 再来看下一条，以后大家如果要考驾照的话，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报名啦，只需要通过手机 APP 北京交通，或者在电脑上登录北京市驾培监管服务平台，就可以进行驾校选择、网上报名和教学评价了。 嗯，那么手机 APP 上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咱们肯定得注册，对吧？你注册之后呢，可以在首页当中进入我要学车的板块进行报名。App 上的支付方式呢也有很多，可以一次性的啊预收全部的培训费用，还有先学车后付费的收费模式啊，不管是现金、银行卡还是网上支付都可以。除了报名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在这个平台对驾校啊进行这个学习呢进行评价和监督。 的客气，那又何必？ 取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开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一下我们身边的青年朋友们。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新高考的注意事项啊，尤其是在北京的考生朋友们，2020年招生高校已经开始选考科目清单了。大家都知道呢，2020年呢，北京将会迎来新高考。那么现在各位新高考的考生要注意一下，2020年招生高校已经开出了选考科目清单。 好，新高考的考生们，也就是目前高一的学生们，你们从高二开始将对选考科目进行选课走班。按照新高考的要求，考生的高考成绩将由三门统一高考成绩，也就是语数英，还有三门选考的成绩共同构成。目前呢，选考科目清单列出了高校和选考科目要求，大家可以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查询具体的清单。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2020年具体的实际招生高校和招生专业可能会调整变化，到时候还是以2020年的目录为准，现在的目录只是一个目前的参考。 嗯，请这个考生朋友们注意一下啊。 嗯，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大家有一个坑娃的家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不知道大家的家长朋友们是那种啊很严肃的那种父母呢，就是好像那种嘛高高在上的那种，还是那种也是跟孩子打成一片，是朋友啊，然后有时候父母还感觉萌萌哒的那种。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对吧？然后说到这儿的话，雨薇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要聊的呢？ 对对对，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神回复留言啊， 神回复留言啊， 对对对，说这个今年七月初，这位网友呢眼睛做手术，然后他的爸妈就来陪我了，陪他了，然后这个手术大概是12点左右，俩人一商量呢，哎，就出去逛街了，留他一个人在医院，眼睛疼呢就不停的流泪，他 是、啊、 然后你说这两个人出去逛就逛吧，回来还说，然后他妈妈还说，你看我有老公陪，还能陪我出去玩，我没有。 哎，然后是不是最近有一个类似的这方面的一个小视频啊，挺逗的，是不是网友自己拍的？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是一个姑娘，然后她爸妈去那个玉龙雪山玩去了。 哦，玩去了。 对对对，然后给她拍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姑娘，我们在玉龙雪山呢，可美了。啊，我们在这玩的可开心了，你一个人在家里玩吧，你个单身狗。 不是，你说这样真的好吗？啊，是不是啊？ 哎，这样的家长也是这个活久见 啊，对吧？不过也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 对对对， 我觉得在这样的家庭当中，然后有这个啊，我们虽然说起来之后啊，好像是一种坑娃的家长，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一定会充满乐趣， 对，还挺幸福的， 挺幸福的，对。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现在呢，北京市2018年职招士官的招收专业和名额已经确定，今年会在大学毕业生当中招收30名士官，其中参与职招士官的有陆军、火箭军和军委政治工作部，招收的专业包括计算机、广播影视、电子信息、汽车制造、表演艺术等等，各军中和部门招收的士官都包括本科和专科两类。 哎，那么什么是职招士官呢？职招士官呢，是指直接招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入伍，作为志愿兵役制士兵到部队服现役。职招士官采取网上报名形式，普通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可登录全国征兵网查询招收专业，申请参加职招士官报名。如果因为招收人数的限制而没有被录取为士官，仍然可以参加义务兵的征集。 据了解呢，如果被录取为职招士官的话，那么啊，你在读高校的时候啊，也一样可以被视为 服现役的时间。如果在部队服役期间呢表现优秀啊，符合总部有关规定的，还可以按计划选拔为基层的军官。然后另外呢，大学生直招士官还将享受更高的工资标准。各位有志入伍有符合条件的青年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快去报名吧！ 快去报名吧！ 快去报名吧！啊，嗯、当一个这个兵哥哥是非常酷的。 哎、啊，我就非常喜欢兵哥哥 啊！为啥呢？ 就从小就喜欢兵哥哥，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就喜欢兵哥哥。 对 啊。 那哥，你要不要去试一下？ 我这岁数超了吧？没事，我直面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确实很棒。然后呢，当初身边的朋友们吧，也有这个，这个在学校的时候，然后走进军营，穿上军装，然后非常、嗯、非常羡慕。 对对 对，非常爷们儿。 对， 硬汉。 对 对。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关心一下音乐方面的消息。昨天呢，第29届金曲奖的提名名单是已经揭晓了。林俊杰入围了6项奖项的提名，包括了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制作人等奖项，啊，成为提名最多的歌手。 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大陆的音乐人也在提名名单中有出色的表现。 嗯， 比如郑兴成为本届金曲奖的黑马，提名了最佳国语专辑和最佳新人两个奖项。李建清、宋冬野、常石磊也各自入围了一个奖项。 嗯， 那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23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嗯，这个 JJ 啊，今年收获还是不错的， 勾勾 啊，勾勾收获还是不错的，嗯。接下来之后还是一条跟音乐有关的消息。从5月18号到5月20号的下午2点半，天墨音乐节即将举行。在这次的户外音乐节当中呢，都有谁啊？给大家说一说：李健， 哇； 李荣浩， 哇； 毛不易， 哇； 赵雷， 我的天； 后海大鲨鱼， 哇； 二手玫瑰， 哇，厉害！ 哎，这都会在这个天墨音乐节的舞台上登台啊！不管你是什么口味儿、嗯，然后基本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那种 style。 对对对！ 哎，这次演出的地点呢是河北怀来县的天墨自然风景区。提醒大家啊，提前规划一下往返路线，然后非常重要，因为可能这个是吧，人多车多的， 对吧？ 大家这个去音乐节啊，这个包括什么5、11出游啊，应该都会有这种经验。 嗯嗯，大家呢，同时也可以在天墨音乐节的官网和官方微信上购票，也可以看到活动的具体信息。 哎，没错啊。然后那个你刚才啊了半天语为，就是你、嗯、你最喜欢的挑一个。 我其实还挺喜欢赵雷的。 挺喜欢赵雷的是吧？ 嗯， 挺喜欢赵雷那种就是特别不羁，然后有点浪子的那种。但是呢、就是、 但是很真诚。 对，很真诚、就是写出来的歌呢，然后就非常接地气儿，非常的有生活。 对 啊。哎呀，看来雨薇是个走心的姑娘啊！ 没办法。 好吧，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啊。这个，书店啊，提到书店，大家不太陌生。提到书店，大家现在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啊？最近呢，新华书店啊总店和阿里云合作，在北京开了一家智慧书店。这家智慧书店可以直接刷脸导购，不用手机卡。不用手机也不用卡。 哎，据了解、哎、这家书店呢位于北礼士路，走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右手边有一个、嗯、有一个人脸识别导购区域、 嗯、 只要在机器前站立半秒钟，系统就会根据你的面部特征识别出会员信息。 嗯，然后还有更厉害的啊，就是在完成人脸识别之后呢，系统还会啊根据你的年龄、性别以及在店内的购书历史，给你智能推荐一些你可能感兴趣的图书啊。据说当你使用的次数越多，它就越聪明，推荐的书籍呢符合就越来越符合你的口味。 哎，不仅如此，在这个智慧书店里、嗯、你找书也不用麻烦别人，系统可以在智能识别你所感兴趣的图书后精确告诉你图书所在的位置。 嗯，找书这么简单啊，买书呢那就更简单了。这个智慧书店里呢有这个一书一码的自助机，大家只要插入身份证选择书柜，从打开的书门里呢拿出想买的几本书，屏幕上就会自动识别出你要买的是哪一本书啊。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之后直接拿书走人，回家看见。嗯，这个智能书店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但是我就想到一个，然后你比如说刚才就是你买的次数越多是吧，他就会这个越了解你，然后知道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什么类型的书给你推荐。然后你说比如说要去了之后，对不起先生，您还没有购买过图书，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很尴尬？如果旁边吧再交点这个大家排队的这个 是吧？一起买书的，完了一出来之后，然后什么什么天文历史什么这啊，这各大类的、 啊、科技信息 啊，科技信息什么互联网什么智能人工智能，对吧？ 嗯， 您还没有购买过涂装， 没关系，凡事都有第一次嘛，加油加油。 接下来之后呢，跟大家聊一部话剧啊，从今天起到5月20号，话剧《浮生》将会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上演。 哎，这部话剧说的是在秦朝，一名学者叫做浮生，他通晓儒学的精髓，被立为博士。但随时间的发展，之前被尊崇的儒学地位逐渐降低，秦始皇更是下令焚书坑儒。但是浮生却传奇般的把儒家的经典之作《尚书》以奇特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这样的一个历史经典被搬上舞台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呢？值得大家期待。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网或者是各大票务网站去购票。 嗯，这部戏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啊，我在那个国画、国画看过这部戏，当时那个像什么涂岩松啊老师啊，这个演的都非常棒，现场的这个舞台效果也非常棒。不知道这次到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呈现啊？反正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一部历史戏，大家 期待期待，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刚才跟大家已经提到过了，就是大家这个如果说啊有一个坑娃的父母啊，是一种 什么样的体验？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这个有没有网友现在跟雨薇这个有没有聊？ 有没有想要跟我聊一下的？ 啊、有没有 坑娃的父母的？ 对，有没有聊什么？哎，我刚才想到以前就是在我们这个话题跟大家这个说出来之后吧，然后有一位这个网友然后私信我，然后跟我说的这个，然后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呢。 嗯，这个可以理解、 啊， 毕竟年纪大了吧？ 是吧？ 啊， 但也不至于说啊，对吧？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啊，这个咱们现在可以聊聊有一个坑人的搭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8，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然后大家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哎，我们那块板哪儿去了？ 我们的道具呢？看我脸，关爱青年计划。 哎，关爱青年计划，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也可以在啊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就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现在时间是8:29，然后我们进一段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啊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半点报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大家还是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然后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这个找我们这小宝是吧？来，你找到了啊，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然后就可以点击下方的直播，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九八二青年说”的房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叫做有一个。啊，有一个，或者有两位，对吧？然后坑娃的父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这个会聊出来生活当中很欢乐的事情啊，甚至是很奇葩的一些环节。 对， 对， 对 啊，那么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 有话说。 这个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坐过摩天轮吗？ 反正我坐过， 是吧？ 我就坐过一次 啊，摩天轮 啊， 我好像也坐过，坐过两次， 坐两次，你比我多一次， 比你多一次， 哼， 看这个小朋友，太棒了啊！对，大家坐过的最大的摩天轮是哪个啊？然后网友米亚发来消息，他说呢，这个昨天山东潍坊的渤海之眼摩天轮正式投入使用，总高度是145米，直径125米。36个轿厢啊，运行于圈大概是30分钟。然后呢，渤海之眼摩天轮为什么要提到它呢？因为它创下了3个世界之最，最大无轴式摩天轮，第一个编织网格形式摩天轮，首次无轴式啊轮桥合一摩天轮啊，这个应该是技术方面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摩天轮是和桥梁结合在一起的，横跨白浪河这个大桥，还全长540。 我刚才想这个总高度有145米的时候，想了想有多少个我，我是1.65米。 145米，我算算啊，145米，然后这个我整整1000个。不要总说我脑子大啊，不什么脑子大，不要总说我年龄大是吧？脑子还是很快的。 哇，厉害，佩服。 啊，对，那你说吧。 我这个 啊，然后你算了一下，就是你不到那个数是吧？ 对，我就是我太算不太出来，数字太大了，我没有办法。 哎，总之呢，这个创下了3个世界之最啊，在山东潍坊的渤海之眼摩天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可以去坐一坐， 体验一下啊。 然后 据说乘坐这个摩天轮呢，近处啊可以欣赏到白浪河的景观，远处可以眺望渤海湾， 俯瞰潍坊滨海中潍坊滨海中央城区的城市美景，包揽海河风光。 嗯， 哎，这样的摩天轮你想和谁一起去坐呢？ 想和谁一起去坐？嗯，反正自己坐是挺无聊的 啊， 是不是？ 我觉得两个情侣两个人去在那个摩天轮上，哎，就还挺浪漫 啊， 是 吧？是 吧？ 还行吧。接下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啊，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这个网友木果发来消息，他说沈阳的一家美食店门口出现了一个钢琴台阶啊，这个台阶呢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钢琴键一样啊，踩到不一样的地方就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哎，网友介绍说，台阶上还安装了红外感应装置，踩踏相应的位置就会发出相应的音节。如果你是音乐高手，还能在台阶上演奏出乐曲。 嗯， 台阶的设计者说了，钢琴台阶不仅能让购物和生活更有趣，同时也在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建造这个钢琴台阶互动装置，也是希望大家在方便的时候，更多的选择台阶上下楼。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接入了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的鱼评人泽弟。泽弟先来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都非常想你啊。 啊哈喽大家好，我是搜狐的鱼评人泽弟。 嗯，泽弟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哦，好的，我本周分享呢依旧是参考了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视频还有搜狐娱乐大数据测算与分析。最近呢就是话题度最高而且横扫票房的电影就要数这个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莫属了。前几周的推荐其实我已经简单的介绍过了，这次复联三集结了漫威花费10年时间用19部电影打造的漫威宇宙中超过60位超级英雄，包括我们一直耳熟能详的美国队长啊、钢铁侠、绿巨人、雷神、黑寡妇等这个复联的原班人马，和蚁人啊、奇异博士啊，还有由星爵带领的这个银河护卫队一系列的编外成员齐聚一堂，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有亮相。截止到5月15日的时候，上映仅5天，国内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4亿了。但是呢，因为这部片子呢是完全不能剧透的，然后我只能说是在这里推荐，如果大家喜欢超级英雄的人一定要去看。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另外一部呢，是比这个漫威超级英雄系列还有更长历史的这个好莱坞超级 IP 系列，而且呢是完全不用怕剧透的，是将于5月25日就是下周五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外传：游侠索罗》。我对这部片子呢有一个一句话的推荐和这个期待的理由，就是充满魅力的反派，充满反派魅力的正义角色韩索罗，就是这样。这部电影呢是这个的主角韩索罗是星传正传三部曲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故事的时间设置在这个索罗与星战的主角卢克天行者相遇之前，详细描绘和刻画了铁杆星际迷耳熟能详的内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了。但是呢这部片子为什么会让人很期待呢？就是因为它的整体基调比上一部无论是这个外传的侠盗一号还有我们传统的这个星际的正片相比呢有更多的这个轻松明快的特色。它也有星战电影传统的这种要素，比如说星际大战啊、对战帝国军队和星系间的这种地下犯罪网络。但是呢因为主角索罗他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就他是星际第一天才驾驶员，而且在之后的剧情我们也知道他为反抗这个帝国军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一个绝对正义的角色。但实际上呢他所驾驶的这个天隼号是一个这个宇宙海盗的这么一个打劫的船，就他在其中也会参与一些星际地下的内容。这部片子呢它有一种西部片的风范，是这种狂野奔放而且心惊动魄。从先导的预告片呢可以感受到配乐激情，内容中不乏这种轻松和幽默的元素。5月15日这个片子已经在海外做了点映， 当时参与的这个记者和影评人普遍都给出了好评，而且把这部片子形容为星际大战版的速度与激情。更多的片子的信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搜狐新闻平台上面的报道，而且我刚才说的一些先导的预告片，大家也可以从搜狐视频上面去观看。 嗯，好的。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想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也是与传统概念不太一样的节目， 嗯， 就是每周二周四还有周末晚上9点整然后在搜狐千帆直播进行了成语大会。就是成语大会呢，基本形式和直播答题有点相似，一共就是10道问题，全答对呢就可以和其他人共同的瓜分100万现金。不过呢，与一般的直播答题不同的是，首先整个答题全都是围绕成语进行的，一共10道题，猜对就是猜10个成语，不会说像其他的直播答题你会觉得哎，好像我有一些内容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者突然就超纲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展现形式上成语大会被称为说是直播微综艺，它不只是说一个主持人就在提问然后网友在这样回答，而是主持人真正发挥一个主持的作用，通过幽默风趣的方式讲解题目中涉及到的成语，让网友呢不仅可以答题然后去赢奖金，而且有更强的互动感，然后去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尤其是我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今天呢就是星期四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搜狐千帆直播，然后去体验一下今天晚上9点的这个成语大会。 嗯，好的好的，感谢泽弟本周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谢谢泽弟，谢谢。 好，谢谢，拜拜。 拜拜。今晚上有这个成语大会是吧？ 嗯， 啊，爱看吗？有兴趣吗？ 有。 有兴趣？ 对。 嗯、 啊，但是嗯， 但是怎么？怕暴露自己的？ 对对对。 是吧？但是学习一下知识点是可以的。 嗯，其实刚才在分享第二个电影的时候， 嗯、 说到了这个反派角色，然后我突然脑子里面就想到了，就是那个宠物小精灵火箭队的那个开场白。 哎，我们的大屏后边有一个宠物小精灵的有一个角色 来着， 刚才会有的， 会有的 啊， 那就让他让，然后就那个，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啊， 你知道吗？看过吗？有没有童年？ 哎有啊，我的童年是，然后那个天马流星拳，我、 哎、我也看过，我也看过 童年。好，接下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啊，回来之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最近这个网友银杏发来消息，他说在贵州榕江有一个老宅子，清朝乾隆年间盖起来的，到现在呢已经有237年的历史，住过10代人啊。这座宅子呢是一个4合楼院，有大概10几米高啊，采用侗族传统的这个这榫卯结构是吧？ 嗯， 啊，没有用一颗钉子，然后仍然是非常的坚固，所以呢，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宅子里呢，现在住了18个人，其中杨成芳老爷爷说房子是祖传下来的，不许拆，不许卖。 哇，这就是一个家族的传承。 嗯、没错，没错，没错啊。嗯，然后有网友说呢，说这个传统的高超技艺啊，说真是厉害，说当年那些匠人们精益求精的态度也值得现代人去学习。 对， 嗯， 非常值得学习，要不现在全是各种危楼，各种豆腐渣工程，我觉得 嗯, 嗯， 是吧， 没有人家这种家族传承的这种方式、 啊、还是挺担心的。 对、 啊、对，其实现在呢有这个电商平台啊，专门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这个挖掘出来很多这个传统的手工艺人，然后他们做的无论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品，还有就是传统的古法呀做的一些食物， 嗯 啊，这个都有在卖，我倒关注过这个事情，比如说什么古法的这个黑糖，什么红糖 啊啊 啊, 啊，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手工的这个什么建盏，就是喝茶的那个、 啊、对对对 啊啊啊，对吧， 福建那边 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些东西，然后传统的手工艺人，然后真的是非常 重要，你有没有传统的手艺？ 我传统的手艺 啊， 我传统的手艺那就只能说我们家祖传的包饺子了。对吧， 这算传统的手艺， 算 也算是不是？ 中华民族传统， 对吧？你这个最起码你得这个追溯到是吧？追溯到我奶奶那辈儿 啊， 是吧？这 我们家传统可能是吃， 你们家传统是吃，好吧，好吧，好吧， 嗯， 挺好的，挺好的。这个那个吃饭玩香啊，然后对 对， 然后身体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个这个历史更加悠久的东西啊。 嗯、 网友易小雨发来消息，他说最近。重庆师范大学的水坑当中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生物，名字叫做仙女虾。 哎，这个仙女虾的学名呢是叫做知蛾虫，知蛾虫，因为它的外表外形很优美，所以就被称作是仙女啦。仙女虾的双眼是黑色的，身体是褐色或者是浅黄色、浅绿色，分叉的尾部是红色，腹部有十几对角，身长两厘米左右，寿命只有两三个月。专家介绍，仙女虾的出现预兆丰年，所以在古代也被称作为丰年虫。仙女虾另外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点是，根据文献记载，仙女虾在地球上生存已经超过两亿年， 哎呦， 和恐龙一个时代。 哎呦，我天！ 哎，看来大家见不到恐龙，倒是可以见一见恐龙时代的朋友啦，仙女虾。 哦，仙女虾，但是仙女虾挺奇怪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重庆师范大学的水坑当中呢？ 嗯，它可能溜达去那儿的。 溜达去啊，仙女虾能吃吗？对吧？ 哎，这种 是吧？因为你刚才说了说你们家这东西好吃嘛，对不对？你看这仙女虾长得又漂亮，对不对？又是虾，然后又是在水坑当中，那我们就能联想到这个现在大家的啊，这夏天嘛，大家 小龙虾吗？ 小龙虾，对对对，啊，这仙女虾能吃吗？ 我觉得就是即使它能吃，我也舍不得吃啊，谁让它长那么好看呢？ 哦，好吧，你让我想起来那个什么啊，不能吃兔兔。 怎么 可以吃兔兔？ 兔兔那么可爱。 来，我接下来之后，我们把视角转向国外啊，让雨薇跟大家来说一条这个国外的消息。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国外的消息。网友小鹿和我们分享，韩国电信部门最近推出了一项新服务，专治低头族。这项服务可以检测手机用户的运动状态，用户一旦连续走上5到7步，手机就会被锁定。用户必须让自己处在静止状态下，才可以对手机执行解锁操作。据了解，韩国最近5年内关系到智能手机的交通事故增加了2.2倍，因为行人使用智能手机而引起的事故增加了1.6倍，所以开发了新功能，防止大家一边走路一边低头看手机。哎，其实在中国呢，这个低头族的现象也是非常常见的。在这个地铁站，哎，公交站，我们看到在行人过马路嘛，但是很少有行人真正是在看红绿灯，就大家就拿着手机啊，人走我就走，人停我就停，就这样一波一波一波的，但是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没错，这个很危险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这个，比如说朋友们，然后聚聚餐呐、啊，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就没什么话说，尤其是这个陌生的朋友第一次见，对吧？那你更尴尬了，大家一桌人就是围在一起，这个 玩手机， 对吧？ 所以现在所以网上之前有段子嘛，谁玩手机谁结账。 对，谁玩手机谁结账。 嗯， 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办法。 嗯。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上半个时段啊，跟大家准备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说完不靠谱的，我们得说点靠谱的，是不是？说点靠谱的。靠谱青年呢，这个夏天就要来了啊，我们跟大家就是防晒用品肯定是要用的，对吧？然后我们跟大家这个说点这个小妙招吧，教你5步挑出最佳防晒品啊，防晒品。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北京还确实挺热的，今儿有点儿，今儿下雨， 今儿下雨了， 今儿是不是要下雨？ 是，我因为我来的太早了，所以没有感受到要下雨嘛。 你来就去吃饭了。啊，这个面对炙热的阳光和强烈的紫外线，大家做好防晒的准备了吗？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就来带大家挑选最适合的防晒品。 哎，我们来看第一步呢，是选一把越晒越凉的遮阳伞。 这黑科技吗？这是？ 嗯， 越晒越凉的遮阳伞。 哎，选遮阳伞的时候，主要是来看这个防晒指数，也就是 UPF 和 UVA 值。 嗯 ，UPF 一定要大于40 ，UVA 越大越好，但一般大于50就够用了。 嗯， 伞面的颜色越深，防紫外线的效果越好。专家建议可以撑开伞面看地上的影子，影子越深效果越好。另外，遮阳伞的寿命一般只有2到3年，要及时更换新伞。 嗯，我赌雨薇你肯定不用遮阳伞。你肯定不用遮阳伞， 对不对？啊，是不是？ 我用那种就是小花伞。 啊，对。然后呢，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女孩子呢，就是夏天如果挑选一把合适的遮阳伞，除了能够啊这个遮阳防晒以外，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能成为就是时尚穿搭的好像一部分。是吧？走在街头，如果你搭一个挺漂亮的伞，比如说跟衣服啊什么这，跟你的这个什么什么大长腿啊，然后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比较随性嘛，就穿什么就看心情了， 啊、 可能出门的时候就随便拽一两件就出门了。 啊、 因为什么呢、 啊？ 因为长得漂亮，身材又好，穿什么都好看。 哎，对喽。所以说呢，大家这个还是要在自己的颜值啊，这个颜值有的时候改变不了呢，对不对？这个要在自己的身材上啊下下功夫。 哎， 啊，对，就是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这个夏天了嘛，天热了，大家别什么胡吃海塞啊，吃个夜宵啊， 对 不 对, 对, 对？ 去跳跳广场舞。 所以说我你是从来不打遮阳伞的， 对 不 对？ 对 对对，很少。 然后第二个啊，跟大家聊的是戴一个越遮越透气的尼龙帽。啊，觉得撑太阳伞麻烦的话呢，说戴太阳帽也不错啊。一般来说，这个棉质帽子的防晒系数最高，但夏天戴呢容易出汗，就可以选择戴尼龙材质的帽子。尼龙材质的帽子不出汗了吗？啊，它比较轻薄啊，防紫外线效果也不错。在颜色方面，浅颜色的帽子啊，阳光反射率高达85%，防晒效果可能会更好。就戴一小白帽呗，小黄帽什么之类的， 就是反光系数越高的那种是吧？ 反光啊， 白色反光吗？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个你要是戴白色的话，你可能会显得更黑， 啊、哦？ 你觉得呢？ 是吧？那你什么叫显得更黑？就以为你就是说我黑喽，是吧？ 因为你自己知道，我也不知道。 哦，不是、最近确实是黑了点，这是我故意做的、 就是健康。 对对对，健康。 好，那个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要这个不是那么健康的肤色，稍微白一点的话，一定要选好这个防晒用品。 对吧？那这个说完伞，说完这个尼龙帽，对吧？那最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呢？ 太阳镜 啊， 戴一个特别帅气的眼镜， 啊、装太阳镜。 哎，眼镜 啊， 眼睛啊，其实是最怕紫外线伤害的部位。一副质量好的墨镜呢，能过滤97%的光线。专家建议，夏天最好选择棕色和茶色的镜片，阳光越强，颜色要越深。墨绿色的眼镜也不错，还能吸收热气。 嗯，太阳镜、啊，太阳镜雨薇可能得戴。 对， 但也比较少。 也比较少了，我就是、 特麻烦感觉是。 因为而且我有时候出门，我就是，我出门会回家好几趟，就是我要么手机忘带了，要么耳机忘带了，要么卡、钱包什么乱七八糟的忘带了。可还好我家是密码门，我家如果是钥匙门的话，我可能每天都进不了家。 那这个问题就生活当中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那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去、我们去把它解决一下？ 换密码门嘛， 换个密码 门。开门方便 啊、 这还好了， 换个密码门，然后呢就是来回来去的，就自己也当锻炼了。 对，其实我这两天呢在那个门口就是门把手上面贴了两个条、一，因为我自己住嘛、一，开门要看人，先从那个猫眼上看一下外面是谁 啊， 然后再开门。二呢，就是身份证、手机、钱包。 啊，身份证、手机、钱包。 啊，然后我之前因为我没有钥匙嘛、我之前就是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句话，叫做“伸手要钱”。 啊， 身份证、手机、钱包。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简称。 哎， 对 对 对对 对, 对，啊，伸手要钱，但是呢，这个夏天了嘛，这个确实是眼睛啊，确实非常怕紫外线，尤其是这个中午的时候，紫外线非常强，还是建议啊，如果大家这个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这个选两副自己这个喜欢的太阳镜，然后除了为了遮阳防晒之外呢，然后我觉得对自己的这个什么时尚的穿搭呀，对吧？ 哎、也是一个不错的， 也是一个不错的啊选择，对对对。然后第四，大家猜一猜吧，该说什么了，对吧？伞、帽子、太阳镜，对吧？ 我觉得防晒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防晒霜了。 对，防晒霜，对，肯定是防晒霜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放在这个后边啊，重头的这个位置跟大家去说一下。 那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难道是防晒袜、防晒衣？哎，防晒衣。 防晒衣。 啊， 对，是吧？那不怕热的话，那你我怕晒，我把热都已经舍弃了，那我就只能把自己裹起来了。 啊， 对不对啊？对，我们再先跟大家说防晒霜啊。说这个没有过敏史的健康肌肤呢，大家可以选择一款正规品牌的防晒霜。啊，脸上如果有粉刺儿或者是红疹，最好选择 SPF 值小于25%的防晒，这个值是什么意思？这个值 好像是防紫外线的一个值，它好像有 UVA 和 SPF， 就是 UVA， 反正其实就是它其中有一个值是就是防紫外线的，因为阳光的辐射和伤害大多数都来自紫外线嘛。 那是不是比如说有的防晒霜什么，你比如说什么上的写的有那个数字，什么30、50什么100，是 对什么30+++那种 啊，那就是代表就是防晒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 大家如果在不同的地区呢，然后也可以选择这个不同量级的防晒霜。 因为有的人比如说要出去玩的话，可能要选防晒倍数相对高一点的 啊，比如说长时间的阳光 下。对，你要说是海边啊、爬山啊、乱七八糟这样的话，可能要选择倍数高一点的那比如说平时生活当中的话，可能就30-35左右 啊，就够了， 就差不多够了 啊，差不多够了啊。对，然后呢，还跟大家要提醒的一点是啊，大家在出门前半小时涂抹防晒霜。然后是这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段， 对， 然后每过3-4个小时呢，还要及时的补涂，这样效果最好。 哎，其实2个小时补涂一次的话，其实会更好一点。 2小时补涂， 对，但是我就 不重要。不重要，我以为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I don't care。对吧？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了最后一步。那就什么热我也舍弃了， 我要把自己裹起来。 对，那就只能把自己裹起来了。 对，穿一身轻薄吸汗的防晒衣。 哎，对，防晒衣。 哎，我们看啊，目前市面上的防晒衣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布料上涂防晒层，这种一般不透气，手感发硬，穿着比较闷热。哎，另一种呢是半透明的防晒衣，经过抗紫外线处理，不仅能防晒还能排汗，适合夏天穿。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注意，面料中晶纶的含量越高， UPF 的指数越高，防晒的效果呢就会越好。 这个第一种就是不透气儿，那怎么穿啊？那个对吧，不透气儿的那种， 就 带着减肥可以穿。 我觉得师哥还挺适合的，因为就是捂白一点。 以为我今年夏天我要继续黑下去，防晒我都不涂， 不是防晒涂不是让会黑，主要是保护皮肤了。 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会有长时间在户外的情况下，会有晒伤的情况， 对， 是吧？就是那种爆皮儿。 哎，对。 对，因为我爆过。知道我最近为什么黑吗？是因为我爆了一层之后才这种。 褪了一层。 好，上半个时段跟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是这些啊。以上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陈文新、关月为大家编辑的，是由孔文 还有雨薇， 哎，小雨薇，然后跟大家这个上半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然后大家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啊，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安。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所项目管理部高级经理，同样也是北京市青年宣讲团成员罗成才罗工。罗工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啊，罗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罗成才。 罗工现在已经在北汽新能源已经工作有多久了？ 三年多 的。 2014年12月 啊，但是虽然说在来北汽新能源的时间不长，但是做出的工作成绩和业绩还是得到了，比如说在行业内啊，或者说是领导啊、同事啊，得到了很多的认可，同样也成为了北京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嗯。 正好2014年入职之后，2015年公司有一个全新开发平台，也是这个机会，从电动车全新开发领域的一个新的探索，因此也带来一个新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在全新电动车开发，做出了一些新的努力和贡献。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然后罗工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他在青年宣讲团当中自己的宣讲稿，自己的一个演讲。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罗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区来讲一讲他自己的故事。 2014年，我从天津来到北京，从传统汽车开发进入到新能源行业。那一年是我经济空白最严重的一年，京津两地。 刚才是那个是吧？ 经常因为雾霾一走3个多小时，让我更加感觉到新能源汽车开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暗自庆幸自己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当时基于传统汽车开发的新能源车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公司决定开发全新的品牌。接到这个任务，我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巨大的压力，因为一个新的品牌意味着新的团队、新的管理、新的知识、新的挑战。一年多的开发周期，我需要带领一支平均年龄30岁的项目团队，协调6大业务板块、19个专业部门、300多名专业工程师、近万个零部件的开发。好多人都跟我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就是这样一帮靠谱的年轻人，把常人眼中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时间追溯到2015年年底，整车模型评审在天津举行。由于开发时间紧迫，我们必须连夜顶着大雪赶往天津。当评审完成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为了不影响明天模型修改，我又带领技术团队马不停蹄地投到问题梳理中。这帮小伙子没有一句怨言，从前期激烈讨论到后期达成共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满满的干事创业的激情。原本答应女儿趁着这次评审可以抽出点时间回家看看她， 但现在也只能打个电话告诉他，爸爸这边还没有忙完，今天就先不回去了。那天再回到北京时已经是早上5点多了。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新鲜事物，要大众接受就得用事实说话，所以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各种极端环境的影响，选择了气温最高、素有火州之称的新疆吐鲁番，在空气温度近50度的环境下进行高温实验。面对这种高温天气，大家的衣服很快就湿透了，然而一爬就是一整天。同样，我们选择了气候最寒冷的黑河北岸，在-35度的环境下进行冬季实验，好多工程师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我们按照海拔最高公路标准选择了青海格尔木，在海拔4000米以上道路进行高原实验，人就像得了感冒一样头痛乏力。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让车辆能在各种极端环境下得到充分的验证。我在新疆出差期间，有一天女儿给我打电话，非要让我给她唱首歌，我就借题发挥唱了句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她就问我，爸爸，那里的景色是不是很美啊？我也想去。忍着抬起晒伤手臂的疼痛，看着烈日下的沙漠，我也只能笑笑说这里的天很蓝。其实在出差过程中，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在有意回避着队友给家人的电话，不想让这种思念的情绪影响到自己。为了保证项目进度、开发质量，更为了每个受众能开着我们新能源汽车携着家人无忧幸福的行驶，我的团队总是追随着恶劣的环境与极限的挑战，大家常常称他们为蔚蓝的铁军。2017年 EC 系列车型共计销售近8万辆，位居世界第一。你知道这8万辆意味着什么吗？在这儿我给大家列一组数字。一棵成年树木平均每年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一辆新能源汽车平均每年的减排量为2800千克，是一棵成年树木吸收二氧化碳的153倍。按此推理，8万台车开一年，就相当于种植了1200多万棵树木。当然，我们不仅仅有节能减排方面的优势。那讲到这儿，我想问一下观众，你们有没有坐过或开过新能源汽车？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当您进入车内，你完全感觉不到，其实它已经启动了。但当你踩下油门时，它又会带给你超越传统车的提速感。同样，你还可以实现手机对车辆的远程控制等等，这些好的体验都是我们研发人对匠心精神的坚持和传承。那现如今国家正在大力提倡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的战略，北汽新能源作为行业的领跑者，我们将继续引领电池、电机、电控三大核心技术，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攻坚克难，助力实现中国汽车的强国梦。谢谢。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莽。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刚刚听完这个罗工的宣讲，让我看到了一名科技人员，一名工程师，然后在其实很平凡、很普通但又不普通的一个岗位上做出的工作成绩。然后后来参加青年宣讲团之后， 我想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们，更多行业的朋友们，然后看到了我们的工作，然后看到了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一份事业究竟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大的意义。在参加青年宣讲团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是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分享自己行业故事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什么样的感受。 原来是自己专心做科研做研发，然后可能对我来说一个产品研发出一款产品是我最大的成功，那再把这款产品如果能市场得到更好的认可，那当然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份收获。那在参加青年宣讲之后，我发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把我的理念和我们大家的努力展现给所有的人，让更多人更了解新能源汽车，让大家都加入到这样一个能为蔚蓝事业做出各自贡献的这样一个事业中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在把这种理念和这种思想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新能源，让更多的人去接受新能源，让更多的人去使用新能源汽车。那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使用新能源汽车，能让我们城市的天空变得越来越蓝。 对，就像罗工说的，让更多的人了解新能源汽车，慢慢的接受新能源汽车，然后让它以后成为我们乘车出行或者说驾车出行当中一个我觉得说首选或者说重要的选择都不为过，因为它确实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为我们直接自己的生活能够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能够让我们的天空变得更蓝啊。然后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从头来聊一下，罗工是怎么与汽车结缘的？比如说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个相关方面的专业，还是我从小我就特别喜欢汽车？因为可能每个男孩子都喜欢汽车，都有一个汽车的梦，是吧？都有一个汽车的情节，然后幻想着自己，哎呀，我长大之后，我工作之后，我有了钱，我第一辆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啊？罗工的情节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从小还是比较喜欢机械， 比较喜欢机械。 我家的收音机第一个是被我拆坏的，然后我其实真正考了大学是在西北工业大学。 哦，西北工业大学。 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吧，那个无论是从事航空也好，从事汽车也好，因为我爱人在天津，所以我首选的2007年毕业之后进入的是天津汽，学的是传统汽车。然后朋友就跟我开玩笑说啊，你原来是学的航空，现在学的汽车，就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但是汽车本身我从小就喜爱，然后学传统汽车的时候也是2014年有一个。那一年我记忆印象最深的时候是雾霾特别严重，对我来说触动也比较大，我又重新思考了一下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然后也拓宽了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然后深入了解了新能源汽车，发现无论从行业发展的态势，还是从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新能源汽车都是对我来说是更有吸引力。所以就是2014年12月底，我就毅然从传统汽车投身到新能源汽车开发中。 当初是朋友的形容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啊， 由学飞机变成了学汽车。 但是我觉得咱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天也大地也大呀，天上有我驰骋，对，天上有我驰骋的空间，那么地上也有我奔驰的草原啊。对啊，然后这是罗工的大概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一个经历。那么就是我现在从事新能源汽车行业之后，您刚刚也说过，就是之前是其实是在做这个传统的汽车啊，在做传统的汽车，我相信这段工作经历也是对您日后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然后也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因为汽车它都是相通的，唯独不一样的就是电动车它有自己的怎么说开发的要素，自己的产品诉求，所以它真正的设计开发过程中，也就是它的开发流程是相近的。所以说在传统汽车，我2007年参加工作到2014年，也正好经历了一款全新车型的开发，其实对于我在2014年进入北汽新能源从事 EC 开发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进入新能源之后，然后正好也有一个机会，完成了一款全新的全新平台，也算是电动车国内首款正向咱们开发的一款车型。就是现在市面上销售的 EC 系列。 EC 系列啊， 对，现在其实在北京的街头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见到我们北汽新能源 EC 系列的这个车型啊， 也是销售了八万辆，二零一八年一季度销售了19808辆。在电动车领域这个销量目标应该是首屈一指。 对，然后 我们的努力吧，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然后其实就很多的网友和这个听友朋友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我们传统的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大家直观上的一个感受可能就是我的动力来源不同，对吧？那么可能有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汽车可能这个烧汽油啊烧柴油啊，那么我们现在是纯电动，那么这个在比如说在汽车的这个技术上来讲，除了它这个能源不一样，就是其他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单元构成啊，然后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别？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其实传统汽车是靠内燃机驱动。 内燃机， 对，那电动车呢，实际上是靠电池、电机。那它俩的区别呢，主要一个是烧油的，那一个可能是靠电。那对于我们来说，靠电的话，它我刚才也说了，有几个优势。就第一个，它可能经营效果，也就是它的经营效果是非常好。像刚才说，您进入车内你是完全听不到内燃机启动。 对。 但因为电机它有它的固有的特性和优势。也就是说，当你踩下油门时，为什么它的提速感会比传统车好？传统的车你启动的时候，可能它转速率不到800，那功率等于扭矩乘以转速，对吧？那也就是说，实际上电机的扭矩会很大。在同样功率下，电机的扭矩很大，所以说它提速起步的时候会很快。那同样它还有哪些优势呢？因为未来汽车发展的趋势一个就是叫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就电动车在这方面其实是未来一个引领汽车发展潮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当然它还有很多好的一些优势吧，就比如说 这个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经济性，然后还有这个 手机互联 啊，网络化。 大四啊，就实际上电动车现在在智能互联方面的发展实在是比传统车要稍微快一点。而且像比新能源的 LED 这款车型，在2019年的时候，智能应该能达到智能互联的1.23。然后目前比新能源还推出一个叫 EU， 那这款车型有几个卖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新能源汽车目前的叫达尔文系统。那这达尔文系统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就是能叫解放人、愉悦人和自成长。什么叫解放人呢？就是说它有大四系统，有代客泊车，完还有智能车智能互联能达到 L2， 就是说它能解放你的双手和解放你的双脚。然后什么叫愉悦人呢？就是说它的语音识别能力已经达到了98%。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叫人脸识别。那什么叫自成长？就是说未来你进入车内，它会根据你的驾驶习惯，通过人脸识别系统，那然后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空调温度，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对吧？知道你的坐姿和你的一些驾驶习惯。就这样的话，就是未来一个智能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这个是。刚才罗工已经给我们描绘了未来的这个电动汽车，然后可能是一个究竟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就很舒服，然后也会更加的安全，然后让自己开车也不那么特别累，在车上呢可以享受更多的这个闲暇的时光啊，你比如说这个啊，如果在一些这个特大城市，比如说遇到堵车的情况，对吧？那可能就是这部分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乘车的这部分时间，它会变成一个很愉快的一段时间。 渐渐会解放你的双手。 渐渐， 可以去看看手机啊。 对对。会达到那种真的就是互联驾驶，然后无人驾驶那种状态。未来的发展方向，对。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它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啊。但是在新能源汽车，其实它的起步，我觉得从目前来讲，从时间上来讲，并不长。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是经历了一个大家接受认知新能源车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大家可能我觉得很多老百姓会有这种想法啊，比如说然后我大家 辛辛苦苦的工作，然后我们为了给家里添置一辆车，或者说给自己喜爱的买一辆车，然后我以前有自己喜欢的这个车型，然后好我就奔那个去买。但是呢，慢慢的新能源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它会更加经济，然后有的时候速度会更快，然后呢它更环保。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面对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消费者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无论是我们的工程师来说，还是我们的这个销售团队，还是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宣传来讲，我觉得也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让这个消费者逐渐的认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然后会打消他们的一些疑虑。那么比如说最近几年，然后这个电动汽车的新能源配套，然后无论是一些政策方面，还是一些这个硬件的配套方面，我觉得都是在同步的在去做，然后也发展的非常快非常好。那比如说充电桩的建设，但是现在充电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在以前大家可能就会担心，就比如说充电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曲折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路径？ 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一个新鲜事物，怎么才能要大众接受，怎么才能由放弃传统汽车去选择新能源汽车？也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就跟你说的，我们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我们要解决的最大的疑虑就是说里程和充电的方便性的问题。 里程和充电的便利性。 好多人对有里程焦虑，所以说现在新能源汽车实际上里程已经不成问题了，300公里、400公里、500公里都有，而且你要是快充的话，它的时间基本上就在半小时就可以从30%充到80%。所以说这一块充电时间和充电桩的建设，其实已经就消除它，就是里程的焦虑和充电的便利性感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说，那电动车和传统汽车的安全性来说，在我们电动汽车开发的过程中，包括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电池。 对， 所以说我们在前期在开发过程中就经历了刚才我说是一些严苛的一些考验。无论是从气温最高的新疆吐鲁番，还是到黑河北岸，还是到高原，其实我们都是经历了一轮一轮的验证。所以说电池实际上从安全性它跟传统汽车是没有两样。那同时呢，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目前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那电动汽车我刚才也说了，如果一台电动汽车，其实8万台车开一年，就相当于种植了1200多棵树。我也是希望大家能一起携手，就是通过电动汽车的推广和应用，来能为怎么说接下来的未来事业做一些贡献。 对，然后罗工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呼吁。您刚刚那个数据，我觉得可以再跟我们的朋友们再去强调一下，那就是。 就是一棵成年树木平均每年吸收是18.3千克二氧化碳，那一辆新能源汽车呢，平均每年的减排量是2800千克，也就是说它是一棵成年树木吸收二氧化碳的153倍。 我们 就说 一辆新能源汽车 开一年相当于种植了153棵成年树木。 一辆新能源汽车一年的使用 相当于种植了153棵树木。 对，其实最近在关注这个就是某些电影上映类型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最近就是一些综艺节目，然后这方面属于我们工作范畴领域之内的，然后这样一些学术探讨一些学习的时候，就会说，那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说什么是一部好片子，什么是一部好的节目，那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会不会让你自己的孩子去看，你会让你自己的孩子去看，那么好，它一定是正面的，有教育意义的，它一定是一部好片子，或者说是一部好的节目。那么如果这个标准同样引到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话，那么想到排放，想到它的使用，那会不会想到我们的子孙后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理念给大家讲出来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是不是就更多的我觉得新能源汽车以前的一些疑虑，包括里程，包括安全，现在我们的技术都在发展，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的更大的意义就是在于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在使用，我们还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然后给他们留下青山绿水，留下一片蓝天。 其实我说一个数字，或许大家从这个数字中就会看到一些端倪。说2017年，有一个叫乘用车，叫 乘用车的销量，不是乘用车销量同速比，就是说，北汽新能源 EC 系列车型乘用车销量同速比是0.3%，就无论是传统车也好，是电动车也好，就它的销售比的那个同速比是最低的，也是位居第一的，就说无论质量来说，其实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就是说它其实跟传统汽车没有任何的两样，它还有比传统汽车更好的优势，比如说环保啊，比如说静音啊，比如说加速性啊，所以说就跟您说的，就是你会不会推荐给那我会把我做的这款车型推荐给我的朋友， 对，我的亲戚朋友，对， 因为我对自己开发这款车型有信心，大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我们也把自己当成顾客去用心的去开发，我是会推荐给我自己的家人，我的朋友也有很多在买在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听起来讲是一个很通俗的一个理儿，看起来是一个挺低的标准，但我觉得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它恰恰是一个最高的标准，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能够推荐给我的亲戚和朋友们去使用的，我放心，我也有信心， 我也有信心， 对，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6，然后我们给大家带了一首歌，然后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罗工来聊他自己的和新能源汽车的故事和他的汽车梦。 耍尽心机，那又何必？我不要求你为我改变心或命，只希望彼此能够诚实而已。如果你累了，就说一句，请不要给我所谓你仁慈的客气。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

是， 嗯， 就是当初印象很深刻，在2014年年初， 嗯 啊、那一年年初的时候雾霾比较严重嘛，我家孩子也是经常因为雾霾啊又就生病嘛， 哦， 就是家里也买了很多口罩，哎，经常去医院，所以就对我触动也比较大，我就在想，既然喜欢汽车，然后能不能？因为当时思路真的就是局限在传统汽车中，也并没有想太多，然后就去了解，去加深印象，了解完看，哎，发现有新能源汽车， 嗯， 然后就又去学习，又发现它对环境有这么大的贡献， 嗯， 然后就毅然就投身到新能源事业中来了， 嗯嗯嗯。后来投身到新能源汽车行业当中呢，然后我觉得，除了您在这个转从传统汽车行业转入到新能源汽车行业当中呢，然后有方方面面的，然后适应啊、学习啊，然后我觉得还对您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像您在宣讲当中说的。就是您在带团队开始研发项目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是对您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包括人员的管理啊、项目的进度啊、我们项目的要求、一些质量，都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啊。那个时候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014年进去之后，然后开始坐着跟别人一起坐一辆就是 M80 一个大车，然后到2015年的10月份。然后公司决定开发一款全新的平台，当时我记得团队都很年轻，我们那个团队平均年龄也就30多一点， 30多一点、 啊、对，对我来说由传统汽车过渡新能源汽车还有很多知识要学、 嗯、 所以当时压力还比较大、 嗯、 然后又有一个新的团队，对我来说，而且公司就是我刚才也强调的，就是全新开发的一个正向开发，对国内来说也是第一款车型。 嗯， 其实这也是对新能源一个新的探索。 嗯， 也是当时团队聚到一起吧，就是说虽然我们在采玉，当时是在采玉那个办公大楼里、 嗯嗯， 就看到大家那种精气神、那种拼搏的精神，想到哎，一群30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做一款全新开发正向又是国内首款电动车，哎，当时的激情一直保持着。当时我们也是怎么说，保持着激情，又有自己研发人的情怀。当时大家一路拼搏努力吧，这过程中有很多坎坷。 嗯， 就比如说很多人都是什么5一10一，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我们在莱西知识生产期间，对大家来说说，哎，今天是星期几，谁都不知道。 哦， 真的没日没夜的去支持配合生产，为了确保商品能正常按我们 SOP 时间上市嘛。 嗯， 然后我记得我们的领导刘国燕、刘院，在去莱西的路上都生病了。 嗯， 就是就大家在为这款产品付出和努力的时候，都是不去计较个人得失。就包括我在天津， 嗯， 其实连续几个月都回不了家，那功夫和家之间的距离就是。怎么说， 其实 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对，其实物理的距离是非常近， 非常近，开车可能就一个多小时、嗯、但是基本上我和大家，我和家之间的通话，那基本就是电话话筒与话筒之间的距离。嗯， 就是更多的这个，其实那个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觉得包括这个思念亲人，然后思念女儿，然后也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也对于男人吧，可能感情比较含蓄一些，可能只能是自己心里憋着，有时候就是想，我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对，看着就是我有回去的时候，有一天看着我闺女问我说，爸爸你为什么都不回来呀、啊、就是看着他那种懵懂的眼神，就是其实对我心里来说还是有很大触动的。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在创造蓝天，等项目结束了，我说爸爸休假几天，带你好好出去玩。其实对我心里来说，就是这种表达虽然是很含蓄的表达，但我内心其实是很难受的。 但是我觉得您跟女儿说的这句话特别好，爸爸是在创造蓝天啊，是在为他们带来一片蓝天啊。然后那个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在项目的过程当中，您刚刚说就是自己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团队的成员们、小伙子们平均30岁出头，大家也都克服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在这当中，我们比如说我们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一两个这个小故事啊，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去讲一讲这个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大家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大家具体是怎么样的克服的。当然说比如说这个加班然后回不了家，没有的这个假期概念，这已经是我们的常态了。就是大家在一起，我觉得也会遇到比如说有分歧的时候，大家也会有遇到相互鼓励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比如说我们这个研发成果完成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真的是那种内心非常激动，甚至有泪流满面的那种场景。来给我们、 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哎、 其实这款其实新能源汽车就是在我们在做新能源汽车时更追求的可能是能耗、那它的重量呢，就是说我们为减掉每一颗重量而努力。 哦，减重。 对，减重、所以说就是我们也是在这款车上 EC 这款车型上首次尝试了这样塑料翼子板的应用。 嗯， 然后对结构上我们进行了很多优化。 嗯， 在我们前期设计之初这款车的重量出来之前，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怎么说，各个团队大家 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各个专业都是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嘛。 嗯。 但是为了减重，就是为了能达到更好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能耗的指标， 嗯， 然后也是大家真的经常会有争论，然后也是通过大家努力嘛，我们坚持了大约得有一个月的时间，通过结构的不断优化，然后我们整车减重大约是65千克。当那结果出来 ，C 一分析又满足的时候，其实真的大家内心还是很激动的。 嗯。 然后我们一起去莱西支持生产，这过程中也是掉件啊，跟着生产啊，有很多问题，大家之间也是会有很多争执。 哦，就是。 但当看到一辆车从生产线上下来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大家内心都是很喜悦的。我们站在车前一起拍了张照片，我们都说，哎，这是我的孩子。 啊。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就是比如说我们从研发从实到实验室的时候，然后比如说再到这个车间我们生产一辆车到它真正下线的时候，这个全过程我们都是在跟踪，一直在去做的。 对对对，从前期的对标到我们设计造型的确认，到数据的冻结，再到造车，再到验证，完到生产，整个这个环节，这辆车实际上我们也在开发周期上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嗯， 就从造型确认到生产下线历时了13个月多一点。那正常一款车型可能需要3年，那你可能很多听众就会问，哎，为什么人家3年你1年就做出来？ 对，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说时间就像海绵里水，只要你挤是会有的。就是这帮年轻的小伙子有的就是精力，就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固有时间下向时间要效率，我们基本上要说通宵很正常，我们都是白天做数据，然后下班之后评审，评审有问题连夜再改。 嗯， 然后基本上就比如说我们上次造型评审到家5点多，7点上班，我也就洗漱都没有，就合衣就睡了，睡2小时完马上又得去单位继续去开展工作，但大家一点怨言都没有。 嗯， 完就是这帮小伙子，我们当时用一句话就叫一群靠谱的人，年轻人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团队从前期开始的迷茫到后期把这车造出来一个最好的一个描述。 嗯，这就是一个创业团队应该有的激情。 对， 嗯，而且最后我们成功了。 对，大家不计得失。 嗯，不计得失。嗯，然后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小伙伴们，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想创业的朋友们啊，或者说正在创业的朋友们，然后就像刚刚这个罗工分享自己的这段创业经历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要有激情，大家不计得失，然后再去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再去做一件事情。嗯， 坚定自己的信心， 坚定自己的信心，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然后就是还有您在宣讲当中提到的，然后一个我非常印象的一个点，就是当一辆车生产出来之后，它具就是他下线作为一个，就像您刚才说，我拍张照，然后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出生了，但是我的孩子离走到市场，走入到真的百姓生活当中，然后就是离开我们，放心的离开我们，然后交到别人的手中，客户的手中的时候，就是中间还会有一个去测试，然后反复的去测量各种数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包括也会就像您提到的去这个非常严苛的环境当中检验它的那种就是极端环境下的那种使用的这种 其实我们是先经过严苛的这样的这样一个验证，然后具备生产条件之后才能转入生产。 哦， 转入生产之后交给用户手里，实际上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完全成熟，不具备任何问题。当然市场上的各种极端环境啊，每个人的驾驶习惯啊都会有不同。 嗯， 然后交到客户手里，如果有什么极端或者个例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应对。 嗯， 但那都是后话了，前期其实我们验证完之后才把它释放到市场，投放到市场的。 哦，前期就会有一个非常 对对 非常严苛的一个验证过程。 对，我们验证完成之后，然后再转入生产。 嗯， 然后才能投产。 嗯，那比如说这个验证过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小场景也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讲一下。是去新疆是吗？ 其实那是环境实验，其实还有一个道路实验。道路实验就是在各种道路工况下进行验证。完，还有一个环境实验，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车跟传统汽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像电池，它对环境的变化其实反应比较，比如我们手机， 对对对对， 你在北方的时候，气候非常寒冷的时候，哎， 没错 就关机了， 没错。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高原啊，就是然后在高寒呐、高温这种极端环境下，确保车辆能够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 啊， 然后我们要做大量的实验去验证。 嗯，哦，是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嗯， 可能它比手机电池会好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整车的电池有个叫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是北极星能源自己有一有着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技术， 嗯， 就能支撑电池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一个使用。 那么目前其实现在就是我们了解到，今在马路上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车型，包括这个小车呀、轿车呀，还有一些这个像什么 MPV 的车型，其实还很多。那就是是逐步的，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从一款产品然后作为一个突破，然后比如说这个大家使用的不同场景不同需求的这种车的品类，然后我们再去慢慢的扩张，然后再去逐步的推向市场，是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的、嗯、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其实新能源汽车就是在国内还是基于传统汽车做的一个油改电 啊、嗯、 其实未来就比如说补贴政策推坡， 嗯， 然后外资的进入， 嗯， 等等这些变化吧，还比如说用户对用车要求的一个提出更高的要求嘛，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新能源汽车也是由油改电到一个全新开发，那全新开发我们指定有落脚点，会分几个阶段，就比如说我们 EC 系列就是一款国民车，就让人人都能用得起的这一款车，那公司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产品规划， 嗯， 那从高端车型到低端车型它有自己的一个产品性谱，那未来呢我们也是跟很多大的一些国外的公司， 嗯， 也有过合作， 嗯， 那未来会有更好的车型逐步的会投入到市场， 嗯嗯。那么目前就是我们这个北汽新能源现在我们的几款主力车型都是， 目前几款主力车型， 嗯， 那像国民车中 EC 系列 EC 有 EC 180啊， 嗯， EC 200啊， 嗯， EC 220等等， 嗯， 未来还有新款车型，就是今年北京车展也亮出来叫 EC 3， 嗯， 那完还有就是我们的精品小车 Light 啊， 嗯，然后还有就是 EX360，一款 SUV 啊，这是款 SUV， 对对对，还有现在上市的 EU5，就是我们的最新的达尔文系统加上叫 EDM3.0 一个智能电驱系统，在这款车上都有体现。 嗯 嗯，然后其他将来在2019年和2020年也会将有更大的一款车型去投入到市场。 嗯啊。我们这品类现在还是非常丰富的， 对对对， 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空间也非常大， 对，蛮大的， 蛮大的，然后罗工刚刚我们聊到了就是这个消费者这个环节，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是吧？那么随着我们新能源汽车现在这些年的发展，然后也伴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大家观念的认识，我相信会有一个转变，这个你有什么体会吗？就是大家现在从过去的现在。到现在对这个新能源汽车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识？ 从就拿我2014年刚进入这个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说， 嗯， 那时候可能我们公司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还是蛮，就是不止我们公司啊， 就是销量， 行业内销量 其实也能够直接反映大家的 形象 的一个变化。 我们北汽新能源一直是国内领先，在2017年到国际领先，就是我们也是从几百辆到几万辆， 嗯， 到最终10万辆这样的一个产能。其实这个销量就已经证明了，就是大家逐渐在发现，哎，新能源汽车会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在里面。 嗯， 对对，所以说大家也发现，也会逐步的去认可它。 嗯 啊，那我们的市场，比如说今年一季度，那就已经产销就已经过2万了。 嗯嗯， 对，那所以说，我们的努力啊，再加上社会的认可，所以说未来新能源汽车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嗯嗯嗯，对。那么接下来想跟这个罗工聊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自身的发展，我们自身的优势，还有这么多年然后取得的一些成绩啊，也包括消费者对我们的认可。还有市场的一些满意度，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呢就是竞争啊，无论是其实从这个最早进入中国市场像特斯拉来讲，还有就是包括现在很多的外资企业，然后包括合资企业，还有就是现在这很多民营企业都开始做这个电动汽车，然后我们这个面对竞争的时候，我们北汽新能源然后我们是怎么应对的？ 其实北汽新能源在这点上站位还是蛮高的， 嗯， 就是说我们的郑总也说了，我们不会做第二个特斯拉，我们要做中国的福特。 嗯， 就说实际上现在汽车新能源汽车企业中国应该很多家，其实从历史可以看出来，最早美国其实汽车企业有181家， 对， 那经过大浪淘沙之后可能牛的也就那3家。 嗯， 那新能源汽车其实也一样，就是说现在新能源汽车无论从互联网造车啊，传统汽车再转新能源汽车，其实还有很多。 嗯， 那北汽新能源呢其实现在也是行业的领导者，那未来也将继续努力做 行业的领导者。当然现在就包括科技创新项目落成在北京北汽新能源，也就是蓝谷、 嗯、 那其实北汽新能源的理念还是共享共建，就大家一起去努力，让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能变成汽车的强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国。其实这也正应了习主席说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的这样一个战略。 嗯， 其实北汽新能源还是开放共享，大家共同去努力，把新能源这样的一个事业发展到更好的一个方向。 嗯，对，因为这项事业我觉得也有它的特殊性，因为我觉得它具备了挺大的一个公益属性，就是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啊，为蓝天，其实都是在做贡献的。 对对对 啊，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比如说我们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聊到的时候，您比如说这个互联驾驶啊，还有这个什么人脸识别，一些高科技的手段，然后逐渐都会应用到我们的车型当中。那现在可不可以比如说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给他们预测一下，比如说我们以时间节点，比如说这个一年之后大家就会见到什么样的科技，三年五年之后我们的车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能给大家现在有这样一个预测吗？有一个前瞻性的一个， 那这是完全基于我个人的观点了 啊，个人观点， 完全个人观点。 嗯， 那就是2019年，可能就比如说或者2020年之前吧，像我们的北汽新能源的 Light 车型，其实就可以实现 L3。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哎，L3 是什么？那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其实 L1 就是一个辅助驾驶嘛、L2 就是偏向于自动的这样一个辅助驾驶，L3 就是全面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 嗯， 其实现在我们 Light 车型已经在具备前期的一个这样一个在路面的一个测试，那可能2019年可能会达到 L3 这样级别。 嗯， 那未来到2025年吧，可能会达到 L4 或 L5， 那也就是在城市路况下完全实现一个自动驾驶。 远的话也就大概7-8年的事情。 对 啊、就是您 从行业发展态势，我感觉2025年应该就会具备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 L4 级别，或者应该是 L4 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在城市路面下完全实现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互联驾驶。嗯，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从网络传输的速度来讲，我觉得 5G 应该是非常非常普 啊，那时候 5G 就已经很普及， 很普及的一个时间点。 对 啊。对，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个汽车的发展其实也不然，随着这个行行业业的然后各种科技的发展，其实汽车它就是一个汽车的结晶，它是特别反映一个社会啊，然后包括国家我们整体的一个，然后无论是你的经济指标还是很多的其他科研成果的它的一个综合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和行业。 对， 嗯， 所以说我们郑总曾经说过，就是说其实现在新能源行业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啊。 其实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全球销量的冠军，其实大家会可能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国民车看似说它科技体现并不是很多，但是其实它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从我们项目管理来说叫 QCT 要均衡， 嗯， 就是在你时间和成本时间周期上，就是 Q 嘛 ，Q 是质量嘛，对吧？ 嗯、 就是说，在你的限定的时间、限定成本下，能造出一辆质量很好的车，其实还是很难的，就是这样的国民车。 嗯 嗯。然后呢，那未来呢，我们也会顺应时代的发展，在更高的一些科技领域发展。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平台，当然不方便跟大家说啊。然后我们有更好的车型，在未来会推出， 嗯， 它会满足大家所有对科技的一个诉求。 嗯嗯。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4，跟这个罗工聊了这么多。刚刚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在描绘这个未来的蓝图，我们未来的这个汽车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未来自己驾驶驾乘的这个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真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都会在我们的身边去实现。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还是我觉得挺非常重要的，就是回归到新能源的初衷，因为它是造福我们的蓝天的，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是有意义的啊。然后呢，罗工，这个我觉得在这儿呢要感谢像罗工一样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然后辛勤工作的为我们做出每一辆好车的工程师技术人员，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然后也希望 就是大家以后在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在以后考虑选车的时候啊，这个然后伴随着我们逐渐的品类更加丰富，然后我们的选择更多啊，大家可以逐渐的更多的考虑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嗯，对， 我也加一句感谢吧，就是感谢所有用过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个用户，他感谢他对新能源事业的这样一个支持。 嗯，对，这个真的是一名资深的工程师，然后对大家发出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事业的支持。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加上一句，这是我觉得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负责任，因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在一片蓝天之下，一片蓝天下，对。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5，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日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啊，早上8点到早上10点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大家然后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982青年说的房间来跟我们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呢，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 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